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英雄联盟制作播出的多人有声剧《打火机与公主裙》，作者 T 大，第44集。 女人脸色蜡黄，皮肤很差，她拎着一个很大的口袋，肩膀搭下，看起来十分疲惫。朱韵走过去之后，又调转船头，再次走了一遍。就这样连续走了三四遍，朱韵停住，最后往校园方向看了看，确定没有李寻的影子，便迎头上了。 哎呦！ 朱韵从后面撞了女人一下，连连道歉。 哎，对不起，对不起。 女人好像也吓了一跳，但马上就反应过来。 哦，没事。真抱歉啊，我脑子里想事情，不小心就…… 女人摇头。 啊，没事的。 她有很重的乡音，但说话气力不足。她体型消瘦，忧心忡忡。朱韵唠家常一样试探地问道： 你自己一个人提着这么多行李，是从外地来的吗？ 什么？哦，对，对的，外地来的。 是来这儿旅游的吗？ 不是。 那来干什么？ 女人反应很迟钝，朱韵每问完一句，都要过好几秒才能听到答复。 我来找我弟弟。 朱韵用一秒钟分析了一下这句话，然后心里瞬间炸锅。弟弟，竟然是弟弟。朱韵再次看向女人的脸，经她这么一说，朱韵才发现这女人其实个子很高。朱韵自己标准身高1米68，在这女人面前还是矮了半截。如果再仔细看的话，这女人脸其实也是可以的，虽然气质很土，皮肤保养得很差，但底子还是 OK 的。而且那双内双的凤眼，朱韵有点打怵了。不知道为什么，以前面对李寻各种各样的时髦女友、波霸前任，她都没有这种感觉。可面前这个是李寻的姐姐，她是他的亲人。朱韵记忆力还不错，她还清晰地记得当初张小贝是怎么威胁李寻的。她的户口是农村的，但学校无法联系到她的家属。她过年都不回家，看昨晚李寻对待这女人的态度，肯定跟家里的关系很差。自己如果乱来的话，被李寻知道，感觉不是开玩笑的事情。朱韵思考着，要不要就此撤退，当作从来没见过他。女人还是低着头，她身边堆着老式的破旧布包，沾满灰尘，手里还拎着大袋子。她虽身材高挑，但真的很瘦，独自一人站在路边，精疲力尽。朱韵有点不忍心，这好歹是她姐姐。她指着一旁的咖啡厅问： 去坐一会儿怎么样？ 女人连忙摆手： 啊，不用了。 正好我也在等人，一起去里面等吧。 真的不用了。 朱韵使出浑身解数，摆出此生最善良最赤诚的笑容，最后脸都要僵了，终于将女人劝到咖啡厅里。这家咖啡厅在学院街上档次不低，服务员是兼职的学生，眼光势利，看到女人的打扮和一堆行李，脸色不好。 我们这里有最低消费的。 朱韵这辈子也没听过别人用这种语气跟她说话，惊讶之下险些把邻桌的咖啡泼她脸上。女人低头： 还是算了吧，我去外面等吧。 别，来，你先坐着。 朱韵给女人按到座位里，叫了两杯咖啡。咖啡端上来，女人也不喝，她一直低着头，什么都不敢碰。朱韵试图找点什么话题： 那个，你叫什么名字啊？ 李兰。 也姓李。 你和你弟弟是亲生的？ 李兰摇头。 堂姐弟？ 还是摇头。 朱韵换了个思路。 你跟他多久不见了？ 李兰的声音非常小。 很久很久了。 朱韵又问了几句，发现李兰的动静越来越小，到最后简直是悄无声息。他仔细观察，发现李兰肩膀轻抖，似乎是哭了。 你没事吧？ 没事。 他看起来太难过了。朱韵犹豫着掏出手机。 你弟弟是我们学校的吗？他叫什么？没准我认识，我帮你找他来。 不。 李兰马上拒绝。他抬起头，果然眼圈泛红。 别找他，他不想见我。 他不想的事多了，哪能事事顺他？ 没事吧，见一面而已。 不要，真的不要，他会生气的。 朱韵看着李兰唯唯诺诺的样子，心里甚烦。她皱眉，也不打算再做任何铺垫，单刀直入发问： 你们不是姐弟吗？到底有什么仇？为什么不能见面？他这么恨你？ 李兰脸色瞬间一白。坏了。朱韵这才反应过来，补救道： 我不是那个意思，就是说我觉得 他是应该恨我们。 李兰喃喃道，她手捂住脸。 他不想见我们是对的。 什么情况？ 朱韵慢慢挑动他的情绪，引导着让他放下戒心。 看起来李兰平日也没有几个可以聊这些话题的人，面对着朱韵这个和善的陌生人，他一点点放松下来。朱韵听着李兰说从前的故事，心惊肉跳。倒不是说故事的内容多么波澜壮阔，只是因为里面的主人公是李寻。李兰和李寻的老家在一块鱼米之乡，朱韵听过那里，那有片很著名的湖，遥望山水之色，虽是农村却很美。朱韵心想，水土养人，也怪不得她的皮肤那么细腻。李兰受教育程度低，很多话反反复复怎么说都表述不清，但讲故事最重要的是情。朱韵从李兰磕磕绊绊的讲述中听出掩埋在那段朴实岁月里的太多的感情。这对姐弟同父异母，李寻六岁的时候才来到李兰家，在此之前谁都不知道他的存在。李兰的父亲李成波本是农民，后来赶上时代浪潮做外贸生意，风光一时，还开了工厂。当时工厂规模不小，有很多员工，李寻的母亲就是其中之一。据李兰说，李寻的母亲非常漂亮，那是一种区别于周围厂工极其张扬的美。虽然她也很穷，但却生活得非常时髦，自己做最漂亮的衣服，听最火爆的乐队磁带。他在厂子里饱受非议，大家背后说闲话，他丝毫不在乎。李成波很快就注意到这个特别的女人，他隐瞒自己已有家室，开始向李寻的母亲抛玫瑰枝。从李寻的容貌多少也能够判断，李成波非常英俊，身材高大，又年轻气盛，意气风发。他很轻易就爱上了他，并怀上李寻。李成波有着农村老一辈的很普遍的心态，重男轻女。当时李寻的母亲被小诊所的医生判断出是女孩，李成波让她做掉，李寻母亲说什么都不肯，怀胎八月离开了工厂。后来李成波经营失败，血本无归，回到老家，脾气也变得喜怒无常起来。当时李兰才五岁，是家里的老幺，上面有三个哥哥。李成波不喜欢他，经常打骂。母亲由于惧怕父亲，也不敢对他太过亲昵。李兰从小就干最重的活，所有的东西都用哥哥们剩下的。后来李成波染上了打牌酗酒的毛病，家里每天都乌烟瘴气， 所有人的脾气都很大，除了李兰，因为这个家里没有他可以发脾气的人。在他十岁那年，李寻的母亲带着李寻来到家里。李兰那时还小，不清楚他们母子的到来到底意味着什么，他只是很开心，因为家里他不是最小的了，或许以后他可以冲李寻发火。但现实是残酷的，李兰很快就意识到，新来的这个弟弟比三个哥哥加在一起还厉害。别说欺负，只是走到他附近都会被他凶回来。但李寻的到来对李兰来说也有个好处，就是他不再是哥哥们和妈妈的出气筒了。他们有了新的目标，他们甚至破天荒地将李兰拉到一个阵营里，一致对外。 本集播讲完毕，感谢您的收听。